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城市文化范儿，是文化范儿。 时光之间，畅游文化瑰丽世界；忙碌之间，探寻文化背后故事。雅俗之间，包容文化万象百态。 生活有姿态，城市要有范儿，城市文化范儿。现在起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子昂。今天是11月3号星期六，农历的9月26。今天五环路以内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首先依然是我们为您准备的文化服务资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消息。由中国美术馆、白俄罗斯国家大使馆联合举办的文化风景白俄罗斯当代艺术展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出了来自白俄罗斯的8位艺术家的10余件精品力作。这些艺术家用不同的视觉语言讲述着自己的国家，他们均出生于20世纪50至60年代，他们对艺术的理解恰巧产生于白俄罗斯现代历史转折点的90年代。这一时期是白俄罗斯获得独立国家身份、经济社会条件形成的时期。本次展览展出的作品是苏联白俄罗斯绘画学派和后现代化思想相结合的成果，感兴趣的朋友不要错过。喜欢现代雕塑的朋友注意了，本周人间剧场林慧星工作室开放展在位于北京宋庄1503艺术园区的林慧星工作室开幕。本次展览是艺术家林慧星从事艺术创作多年来的首次个人作品展，也是历年来创作数百件雕塑作品中最为集中的一次整体亮相。林慧星坚守雕塑语言，但他不同于学院派的写实雕塑，他通过强化造型、适度夸张、变形甚至扭曲的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传达出边缘人的生活困境、迷茫、痛楚、祈求和期盼，流露出他对生命个体的深切同情和边缘人群的人道主义关怀。集邮的爱好者们不要错过，香港邮政将于2018年12月6号推出金庸小说人物特别邮票，其中包括一套6枚邮票及一枚邮票小型章。另外，香港邮政还首次推出别出心裁设计的邮票小册子，内附30枚以张无忌太极拳为主题的邮票，当快速翻阅邮票小册子时，便会看到连续的动作，生动有趣。 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酱油是我们做菜时少不了的元素，不过也许以后一些酱油不能再叫酱油了。江苏省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发布的一份酱油产品比较试验报告显示，120个酱油样品中有29个样品不符合国家相应标准，其中超70%的酱油检测出了增鲜剂。酱油起源于中国，是中国古老的酿造调味品。酱油的制作方法是利用豆、麦、盐等酿造而成的液体调味品。传统酱油基本上生产工艺流程是原料大豆经蒸煮，加种曲制曲，加入食盐、溶液进行发酵，发酵之后进行抽油，再经配对，加热澄清和灭菌处理制成成品。这种酱油也被称作酿造酱油，是发酵工艺的体现。但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本次酱油检测中有4款酱油的氨基酸含量已经低于每100毫升0.4克，这样的产品恐怕只能称作调味液了。你能接受剧透吗？最近一次南极洲上的剧透引发的血案引起了关注。55岁的谢尔盖·萨维茨基和52岁的奥列格·贝洛古佐夫在南极洲的一个偏远的科考基地度过4个月的艰难考察期，平时不得不通过阅读来打发时间。 然而贝洛古佐夫不断地透露着塞维茨基在读书目的结局，让塞维茨基非常生气，于是用刀行刺了贝洛古佐夫。在袭击事件发生后，伤者被从位于乔治王岛的俄罗斯研究站送往智利，现在正在接受重症监护，心脏受了刀伤。塞维茨基被送回彼得堡后面临监禁，他被指控谋杀未遂，相信这是第一次在南极洲所犯下的谋杀案，不喜欢剧透也千万不能冲动啊。 有没有想过你的护肤品会杀死珊瑚呢？ 太平洋岛国帕劳通过一项法律， 从2020年1月1号起禁止销售和使用毒害珊瑚礁的防晒护肤品， 这是全球第一项保护珊瑚礁免受化学污染破坏的行动。 禁令实施后，进口或销售违禁防晒护肤用品 将被处以1000美元， 约合6967元人民币罚款， 游客带入的违禁品会被没收。 大部分品牌的防晒护肤品都在禁令范围内，科学证据表明大部分防晒品中化学成分会毒害珊瑚礁，即使少量也会有害。美国夏威夷州今年5月也发布了防晒霜禁令，生效时间比帕劳晚了一年。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 北京市2019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报名正在进行中，符合报考条件的京籍考生 要在本月4号20点之前 在网上提交报名申请， 8号8点至11号的20点 通过报名资格初审的考生网上填报个人信息并缴费。 本月20号前，各区将完成报名资格现场确认， 考生需完成上述3个阶段， 且通过报名资格现场确认后 才能参加北京市2019年高考。 值得注意的是， 今年缴费方式除了银联支付外， 新增支付宝支付和微信支付2种方式。 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招办有关负责人提醒， 考生网上提交报名申请时要自行设定登录密码，该密码将作为网上填报个人信息、网上填报志愿的登录密码，考生要牢记密码， 并严禁向他人泄露。 在建的地铁7号线东延线已经有8座车站实现了主体结构封顶， 整条线路预计将于2019年底通车。 地铁7号线东延工程西起已运营7号线终点交化场站， 向东南下穿五环路后向东铺设， 经过斗各庄区域，然后沿着万通路向东， 跨通马路和京哈高速后沿万盛南街向东铺设，终点设在环球影城站。 线路全长16.6公里， 共设置车站9座，包括黄场村站、斗各庄站、黑庄户站、万盛南街西口站、云景东路站、小马庄站、高楼金站、世园站和环球影城站。截至昨日，除世园站外，其余8座车站已经全部实现主体结构封顶。 买家具有了新逛法，宜家中国区首家体验中心昨天在五棵松亮相，首次实现了扫码购物。首家宜家体验中心是在宜家五棵松订货中心的基础上改造的，卖场最大的改变是加入了许多高科技元素，让人们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家居购物体验。新亮相的体验中心里，每个商品价签上都有二维码，顾客如果发现了心仪的商品，用手机微信扫一扫就可以进入小程序加入手机购物车，确认提交后生成订单二维码， 工作人员也只需扫一扫就可以快速出单。店里的各个区域还多了一些互动体验屏，对于无法现场展示的商品，可以通过体验屏查看，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可以订货。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资讯部分的全部内容了，稍后还有精彩的访谈内容。城市文化范儿，处处要有范儿。 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会一起来了解疫苗是究竟如何诞生的，又有着怎样的发展史。在疫苗之前，人们又是如何应对流感的？来听听嘉宾是怎么说的。有请主持人黄燕。说到这个流感疫苗呢，是美国人发明的，在1944年。我们也了解到说，当时呢，虽然流感疫苗发明出来了，但是并没有一开始并没有大规模接种，是吧？ 第一个商业化生产并且开始接种的流感疫苗确实在美国优先获批。 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军队中和院校学生中进行了第一代流感，也就是当时叫灭活全病毒的流感疫苗的效力试验。因为流感疫苗

你比如说被称为南戏活化石的梨园戏朱文、 哦、 这个也是从福建泉州过来的。 对，一会儿我们会这个重点的提到他。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后面还会问您的。 嗯，好， 这一次我们这个，我们知道以前每一次的小剧场戏曲艺术节都是有主题的哈。这次咱们的主题是什么呢？ 这次的主题是一个字儿，融。 为什么会叫这个字？是融合的融，对吧？ 对对，融合的融。嗯、叫这个字儿是因为根据今年的这些剧目的一个情况，二就是说我们五年来走到今天，其实就是包罗万象。然后我们对于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的一种重新的探索，然后在重新探索的路上呢，就会容纳好多表演形式，比如说话剧的、肢体剧的，还有甚至儿童的，还有一些我们没有听说过的一些这个演出。 这个融字是融合的融，那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是因为这一次戏曲艺术节融合了多种剧目的演出，还是因为它会给我们带来融合性的一些剧目呢？ 对，它是主要是带来融合性的一些剧目。 哦，比如说呢？ 比如说您比如说这个台城柳。台城柳啊，是我们这个第五届当代小剧场戏艺术节的开幕大戏。 嗯， 它是以京梆两下锅的形式，就是两、 哦、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对，所谓的京梆两下锅，里面有唱河北梆子的演员，然后还有唱京剧的演员。 嗯， 然后两种剧种结合在一起，然后进行来演出。从演员的唱上来说，也是梆子腔和京剧的一个融合，主要是在音乐设计上，因为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一种音乐，在音乐设计上，每一个音乐在尾声上都有一个我们叫烙音，共同找到这个烙音，然后乐队之间就相互的切，而且很融合。 哦，很有意思。 对对对对对， 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有很多的这个剧目啊， 对、嗯， 而且呢，我也能大概听出来说，这次剧目的跨度也是比较大的， 对，比较大。 啊、就说到那些、嗯，我能听出来，从宋元啊到明清， 对， 对吧？然后地理是时间跨度上，那、嗯、从地理跨度上，应该是从天南到海北， 对， 也应该都有哈、啊。刚才也说到了，有从这个福建请来的剧团哈、啊 嗯， 还有听说还有香港请来的剧团，是这样吗？那是不是这次？香港来的剧团是最远道而来的剧团了呢？咱们这一次的剧团的组成、流派和风格是不是都非常的不同呢？ 对，这次请来的是香港戏友区文化管理局香港戏曲艺术中心的，他们是演的是广东那个粤子啊，粤剧的《霸王别姬》。 哦， 然后他是去年参加过我们第四届当代小剧场戏曲艺术节，他今年有所改变，又有所创新，然后我们继续邀请他们来作为这个保留单元的节目，然后来参加第五届小剧场戏曲艺术节。 咱们给大家总的介绍一下这一次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它的看点，从风格、流派以及剧目的整体介绍来说，您有什么给大家推荐的？ 我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说接下来的演出吧，二号和三号在我们二剧场演出的粤剧《霸王别姬》，还有三号和四号在一剧场演出的上海的淮剧《画的画》。从演员的唱念做打和表演上，又是这个别具一格的一种风格。 现在演到这儿，我们也说了，已经是有过这个开幕大戏《台城柳》了。 对对对对对、 啊，我看到网上有一些这个已经看过的朋友啊，都说很过瘾。 嗯、对对对、 啊 嗯， 网友刘星说这个戏的故事本身就很好看，而且呢，王洪龄老师的演技技压群芳，演的是太好了。 对对对， 啊、这个应该是丝毫不吝赞美之词哈、啊 嗯。 那《台城柳》是一个什么样的戏？它为什么成为了开幕大戏呢？ 台城柳啊，它是这样，它首先从这个剧本来说，它是获老舍文学奖的一个部剧本、 嗯、 然后因为它当时是一部大剧场的剧。第二呢，就是说它整个故事的情节讲的就是这个宋齐梁陈在唐代之前的一个故事。然后台城啊是今天的南京，然后呢它是根据韦庄写的这首诗，最是无情台城柳，烟笼依旧笼罩十里堤，他是这么写的。然后他讲的是一个王道更替的一个故事。 哦， 这个王道更替，而就是说天下是天下人之天下，天子非独夫，他主要是从这一点角度去讲，然后融合了这个故事。然后所以说他从梆子腔的角度来讲吧，他是一个能够体现出这种故事的悲壮，而且还能够体现出这个人物的一个变化，这个整个故事情节，因为他最后是什么，这个梁武帝让位给自己的 另外一个皇子，这个皇子不是他亲生的，是前朝的遗父子。 哦， 所以他是这么一个故事，挺好玩的，也挺有意思的。 他也是这个戎的这个主题的一个体现，对吧？ 对，是戎主题的一个体现。 我们都知道四大美人哈、其实是生活在不同的时代的。这次的一个戏名就叫《四美离歌》，那怎么在一部戏里面都体现出来呢？ 《四美离歌》啊，这部戏是有这个云南省花灯剧院的主演李丹宇老师来演的啊。李丹宇老师是在中国戏剧学院读的书，然后本科，然后后来呢被分配到云南省花灯剧院呀，获过梅花奖啊，也是这个戏曲类的大奖梅花奖的获得者。他到了云南之后啊，又通过自己的学习和努力，然后又学习了昆曲还有滇剧，所以说这个四美离歌呀是四个剧种一个人物一个剧种然后来演示的。他在舞台上一个人演四个角色，而且还是演四个剧种，主题戎的一个另外一个体现吧。 也就是说这四美离歌讲的是四大美人的故事，然后每一个美人都用的是不同的剧种。 对对对对对。 这个难度还是非常的高的。 对，对演员很有挑战性。这个戏已经演过了，这个戏是我们的第三部，第二部戏是我们艺术总监周龙老师导演的，叫梦，是根据汤显祖的临川四梦然后重新演绎的。 梦这部戏我们都知道它是，刚才您也说了，是汤显祖为主题的， 对 吧？ 对对对。 刚才我们提到了四大美人， 四大美人。 我听说梦的这部戏也是有四这个元素在里面，好像也是四个梦，是这样吗？ 对，是四个梦。 能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吗？ 第一个就是这个梦是这个牡丹亭，是广东的那个越剧，是广东香山越剧团的一个主演，叫黄家玉老师。然后他和这个我们中国戏剧学院的青年教师李新义老师两个人来演。李新义老师呢是在整个这个四个梦里面啊，第一是演汤显祖，第二是演说书人，然后还要演剧中人，所以他这个角色是一直在变换的。所以这个在变换的过程当中，通过戏曲舞台上叫胡子，叫染口，叫白三、黑三和惨三来表现汤显祖的这个一生。然后由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和紫钗记啊，是这样的。然后这四部戏啊，它是通过一种新的探索演绎，截取了其中比较戏活的一部分来展现出来，然后来讲一下这个临川四梦的一个故事。 那能给咱们也预告一下，说这样的融合，把四个梦用四种方法这个串联起来，是有怎样的一个效果吗？ 这个效果啊，就是因为在戏曲舞台上的演出啊，我们的演员经常是肯定是这个我们叫粉墨登场。然后我们这个梦的演出的时候呢，这个我们的演员呀，尤其是李老师这个表演啊，他基本上就是这个素衣的打扮，然后脸上这个也没有过多的修饰，就是一个染口的一个装饰，然后一个道具，然后在脸上。所以说他在演出过程当中，四个梦他在演里面其中的一个主人公的时候，手眼身法步唱念作答都能够非常清晰的让观众看到，包括从唱词儿、念白，尤其是演员的表演、身段的表演，这些肢体的表演，还有形态的一些表演，就能够让你看得特别的真，而且看得特别的清楚。 也让我们的听众应该是有了很多的期待啊。咱们再来说说《朱文》这出戏哈。 朱文， 我们看到宣传海报上写的，这是一出梨园戏。 对， 同时呢也说它是南戏活化石。 对， 就是说这个梨园戏是一种什么戏呢？和刚才我们提到的昆曲，我们熟悉的京剧，有着怎样的区别呢？ 梨园戏啊，它是最早的文献记载是出现在南宋年间，距今已有800多年的历史。最早的一次就书籍的印刷是在明代的嘉靖年间，叫做《丽镜记》。为什么被称为南戏的活化石呢？因为它是在起源于这个发源于福建的泉州地区，然后晋江啊泉州地区，因为它传承了唐宋的一些古曲，而且从表演形式上是独树一帜的，和其他的剧种还是不太一样的。它分为大梨园和小梨园。大梨园啊是分为上路跟下南，小梨园啊又叫妻子班。所谓的妻子班都是未成年人来表演。是因为在南宋的末年，泉州地区有一部分的 南宋的皇室定居在泉州，就养了一些铜铃，伶人的伶啊，铜铃，就是未成年的 小演员， 小演员，然后在家里唱戏，又称为加班，所以这是小梨园。小梨园的演员长大之后就散棚了，他们就各自就离开了，然后走到社会上，逐渐逐渐的融合啊，又有这个大梨园跟小梨园啊，就好多人说，哎，大梨园是不是小梨园？这个是后代，不是，他俩是同时出现的。大梨园分为上路跟下南的。上路是什么？因为在宋朝的时候，地方的最高行政长官的是以路为界分的，路、州、府、县、监军等等，然后他是以路，上路是由浙江流传过来的戏，分为是上路，它主要演的是忠孝节义这些戏。下南呢，就是在福建泉州和晋江本地然后形成的，所以称为下南。下南的演出的故事都是比较接地气的，都演的是比如说下里巴人呀，然后都是草根，演的是这么一个故事。所以他这个剧种，他这个是有分为三大派吧，等于就是。 嗯，我们刚才简单的从朱文这个戏来聊了一下梨园戏和昆曲京剧的区别，我们也是有一个了解对这种戏。 对对对， 我们聊聊这部戏本身。从朱文的这个戏名看来，这应该是讲的是一个叫朱文的人的故事，是这样吗？ 对对对。 啊，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讲的就是一个秀才书生叫朱文。然后现代话说啊，去到客栈里去住宿，然后晚上啊百无聊赖，然后就拿起这个曲谱，过去都是公尺谱，唱了那么一两句，然后就在房间啊，也是半夜三更唱那么两句，然后房门外啊就有人来说他唱得特别好，而且是一女子，然后呢他俩就隔着房门在对话。这个女子就说，哎呀，我这个父母让我来借点灯火，就他手里提溜这个灯笼，然后呢哎就把这个女孩给引到了屋里。其实这个女孩啊是人还是鬼都不知，然后呢这个女孩就把自己的这个绣包然后赠给了朱文。朱文第二天去到这个店老板这儿喝茶的时候要给茶钱，然后呢不小心把这个绣包带出来掉在地上，然后自己没有发现，就被这个老板娘发现，又说，哟，这绣包怎么是我们去世女儿这养女的一个绣包，然后就把朱文一会儿回来又找，然后就开始盘问朱文，说这个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诬陷他说什么这个偷坟掘墓。然后后来朱文无奈之下，然后就把这个事情的原委都说了一遍，然后二老就特别的害怕，然后说好吧，那就去到我们的这个房间去看一看这个女子，这个女子叫做伊丽金，看看这个女子的一个画像。当大家都看到女子画像的时候，朱文惊吓了一跳，说和昨天晚上到我房间来那个女孩是一模一样，就是她。这是第一折，叫赠绣钱，第二折叫做认真容，就是辨认这个女孩。第三折呢叫走鬼。为什么说？因为都因为自己撞到了鬼，都非常的害怕，二老跪在地上求饶，因为这个养父养母啊对这个养女啊 不好， 是不好，最后就把这个女孩给凌迟给处死了，所以非常惨。然后呢第三折就走鬼，朱文就开始跑，这个伊丽金啊这个女鬼啊就在后边追，追上之后就说你到底是人还是鬼，然后后来说你要是是人我就给你击掌，如果能击到你那你肯定就是人。后来这个小女孩就特别调皮，就在那逗朱文，最终呢两人啊结为夫妻，和好了。然后具体是人是鬼大家只有看了戏才能知道。 给大家留一个悬念哈。我听说这个朱文啊，刚才我也看了一些资料哈，说有人称说这个朱文是梨园戏孤本，那怎么理解这个孤本这样的一个说法呢？ 朱文这部戏啊，它是在明朝的永乐大典里面有记载，叫宋元遗篇海内孤本，也就是说文献上记载只有是在永乐大典里面有记载，其他的任何一个文献里面是没有的。所以说它叫孤本。然后在梨园戏演出的时候经常会有两种版本上演，第一就是孤本，第二叫残本。所谓的残本呢，就是这个故事残缺不全，中间缺了那么几折，然后但是以演残本多啊。我昨天和这个剧团的一些老师演员在沟通，在了解这个的时候，他说演残本的是居多的，演孤本的也有少。是这样。 那从您的角度来看，朱文这部戏想要演好的话难吗？有什么难度吗？

现在各剧院有演出一些沉浸式的话剧，它这个叫沉浸式的戏曲，就是演员走到哪儿都是舞台，观众站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是观众席，所以它是这个演员和观众之间也是交织在一起的，挺符合我们今年的主题叫融。然后13号14号在我们的二剧场演出的是秦腔冰心道，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下属的小梅花秦腔团的演出，讲的是屈原的一个故事。 嗯， 然后紧接着是在15、16和17、18。15、16是独角戏的曹七巧，京剧独角戏曹七巧。这部戏最早是在台湾首演，后来又在丽江参加过李亚鹏组织的一个亚洲这个戏曲艺术节，然后还在北京市的一些这个其他的场所有演出过。这是一个根据张爱玲的《金锁记》改编的独角戏，男旦演员演独角戏，看点比较好，是我们这个被誉为北京市最美的男旦演员刘欣仁老师来主演的、 哦、啊。 他在16年参加过我们的艺术节，也是一部独角戏，叫做《马伯斯市》，是根据沙翁的戏改编过来的，根据用戏曲的元素去演绎，他当时叫做波普京剧，所以说更为时尚一些，更为潮流一些。然后在17号和18号演出的是全男班昆曲牡丹亭， 嗯， 而且还是素颜版的啊，因为我们在过去啊，这个梨园行有习俗是男女不同台，而且是女孩子是不能抛头露面来演出的，所以就是说这个全男班而且是素颜，就是比较有意思。在整个戏曲舞台上，所有的角色生旦净丑都是由男性来演，而且还是素颜， 不化妆的、 不化妆的，就是演员只是穿着水衣子彩裤薄底儿，然后来演绎。这个的中间的这个演出的过程能够让我们的观众啊能看到演员的一笑一颦一怒一哀，看得特别的真，而且在这个演出之后还会有导赏，演员会把这个戏啊剖析一下，横面和纵向的都剖析一下，让观众回味当时的刚才那个情节是什么意思，怎么讲的这个故事啊，主要是这样的。所以说推荐的剧目我就暂时就推荐到我们这个上半月的这个日历这个演出状况。 好的，就推荐到这儿了哈、 嗯、 网友啊也在关注这个小剧场戏曲艺术节哈、 嗯、 有提问说这个艺术节要持续多长时间呢，之后这个票都怎么买呢，如果想去的话。 这个戏曲艺术节一直持续到元旦，就是2019年1月1号元旦、嗯、票呢第一的是上大麦网，大麦网搜繁星两个字儿就能搜到我们这个艺术节的一些相关信息，还有我们繁星戏剧的其他的一些演出都能搜到。然后还有就是关注我们繁星戏剧村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也能买。 就叫繁星戏剧村这个公众号。 对，繁星戏剧村的公众号， 嗯， 都有。 刚才在开场的时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你也提到了，还有一些儿童戏，是吧？ 对对对对， 也是这个特别适合小朋友的戏了，还是互动性比较强的那种，是吗？ 对 对, 对, 对， 是那种能边看边玩的吗？ 能边看边玩。 哦， 这个戏呢，主要观众啊，就是在3到6岁，就是学龄前儿童，然后其实也可以延续到10岁左右。 哦、嗯。 边看边玩，在演出之前我们会给在网上报名的一些小朋友勾脸化妆、嗯、然后让他们近距离的去体验戏曲的这个妆容，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在演出过程当中啊，我们分为三折戏，捉妖记、姐妹花和这个闹龙宫。 嗯， 然后在每一折互动过程当中，然后我们会有一些互动，演出过程当中有互动，演员会把小朋友请到舞台上，要教小朋友几个动作，然后告诉他戏曲城市化的一些表演，然后让我们的小朋友跟我们演员一块学，还要一块唱，是这么一个过程。然后在每一折中间啊，会有一串场，串场呢就是我来给大家串场，然后讲我们这每一个故事的一个讲的是什么，然后呢还要讲戏曲的一些相关的知识，你比如说唱念做打、手眼身法、四功五法啊等等 啊。确实呢，传统的戏曲与当代小剧场的邂逅，就像一出传统的戏遇上了一个青春的舞台。那有时间呢，你也不妨走进小剧场去感受一下这梨园盛景，感受一下专属戏曲的欢乐节日吧。今天也是再一次感谢韩先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如此精彩的讲解，谢谢您。 谢谢，谢谢大家。

他是金融学博士后，知名天使投资人、金融投资人、金融评论人，著有创业自传类畅销书《率行的青春》畅销书《率行的演讲》《房市》等。 杜帅开涮，跟我们的朋友们说了两周了，很多朋友已经喜欢上了你，愿意听一听你这些犀利的观点。 好、哦，谢谢。 对于我们的生活也会有一些帮助和指导。嗯、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房产税哈。 嗯。 今年以来呢，官方有关房地产税的这个声音是比较多的，我们听到的。从三月份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的立法，到最近的一次是七月份的时候，国家统计局的新闻发言人毛盛勇表示说要加快推进房地产税相关政策举措。 嗯， 这应该是年内第八次提到房地产税了哈。 是。 那么到底什么是房地产税？为什么要收房地产税？它对于我们老百姓的生活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杜帅开说，今天来说一说房地产税会给我们带来什么。真的，房地产税说了好些年了哈，当然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税种要开征的话，国家也要做很多的酝酿，要做很多的准备，包括房地产信息的联网啊等等等等哈。那杜帅先跟我们来说说什么是房地产税。 好，首先说房地产税这个概念啊， 嗯， 其实国家从最早的时候，2000年的时候就已经提出来， 嗯， 要有一个房地产税这么一个概念， 嗯， 甚至说最早已经试行的两个城市，一个是上海，一个是重庆， 嗯， 他们呢试行的叫做房产税， 嗯， 尤其现在很多朋友，尤其你像我的父母啊，经常跟我说，孩子呀，这个房子不能买了，再买就该收房产税了， 是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担忧， 啊、是、 嗯， 所以希望大家首先要区分的一个概念就是房产税和房地产。产税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 事儿。不是一个概念， 对，它是两个概念。 他们主要是担忧征收这个税之后，房价会下跌，其实是吧？ 是 啊， 其实 你跟我们说说， 其实完全不一样的。 嗯， 房产税呢，只是在房产的持有环节收税。 嗯， 那么试点的两个城市呢，重庆和上海，你会发现他们这个房价一直也是在上涨的过程当中，并没有什么改变。 嗯、对， 但咱们所说的呢，现在中央所要提的叫做房地产税。 嗯， 这个概念就和我们所谓的房产税又不一样了。 哦， 房地产税是什么呢？就是从房子的招牌挂的拿地，到后续的开发商的开发，到后续开发商的持有，一直到竣工验收，再到小业主购买，再到小业主持有，这么一系列的这样一个税制改革， 嗯， 这才叫我们所谓的房地产税，这是和地有关系的。所以说千万大家不要进行一个混淆，就很多人说啊，我是不是买了房子就要收房产税了，这个是完全不是的。 嗯， 所以这块儿希望大家有所区分、啊、 房地产税和房产税它是不一样的。 嗯，对。 那么现在做前期调研要征收的是房地产税还是房产税呢？ 那当然是房地产税了。啊，房地产税。 所以是房地产税，它包括地在里头。 是包括地在里头。那很简单了、嗯、比如说如果开发商在招牌挂的时候， 嗯， 拿地的成本比较高，那他肯定是先交一部分税。 嗯， 那后续小业主在持有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再缴税的时候税费就会变低。 嗯， 同样的，那如果是比如说最早的一部分，我们比如说老百姓买的时候，比如说一套房子5万10万， 嗯， 那现在持有的时候那肯定是要交高税率了。 嗯， 所以这是一个梯度的一个税制改革。而且从我们国家大类的税制改革发展情况来说，你会发现基本上的税收啊都会逐年的递减的这么一个状态。 哦， 所以不会是增加，比如说你像营改增、 嗯、 它都是慢慢的把税率做一个减少。 对呀、啊、包括现在的、嗯、比如说把这个个税的起征点上调， 嗯， 也是其实减轻大家的这个交税的负担哈。 是的，所以不可能越收越重一定是越收越轻的、 嗯。那咱们再来说一说房地产税在咱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征收呢，因为大家有的时候会说啊，我在买房的时候已经交了这个土地出让金了、 嗯、 再收这个房地产税，这样到底合不合理呢？ 是这样的，比如说啊，咱们举个例子， 嗯， 因为我们经常在房地产协会开会，也讨论过关于房地产税怎么征收的问题。现在有一个大类的版本是什么样子的呢？ 嗯、 在这儿给大家透露一下啊、 哦， 只要听我们节目的听众知道就行了， 有福利。 大概是这样的，就是国家呢现在应该是正在组办一个这样的房地产评估的机构， 嗯， 也是这么一个部门，它会给你每一套房子做一个评估的价值。那么之前呢，比如说我们买的原来这套房子买的是10万， 嗯，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房子评估的是200万， 嗯， 那一定是用评估值减原值去收这个房产税。 嗯， 比如说评估值200，那么原值10万，就200减10，那我们相当于是这190万去收这个房地产税的。 嗯， 那么这个190万呢乘以一个税率， 嗯， 它还可以用什么抵扣呢？比如说像租金税， 嗯， 消费税， 嗯， 等等等等去做一个抵扣。 这样子房地产税最后剩下可能就没有多少了，相当于每个人开了一个小公司，每个人的所有的资产都相当于一个公司一样。 嗯， 我们有了消费，我们交了税，那我可以去抵扣一部分的房地产税。 嗯， 对。那么这是我们所谓的就是原值比较低的房子。那比如说有的商品房本来就500万买的，评估值呢也评估了500万。 嗯， 那就500减500就等于零。 嗯， 那这个房地产税就可以完全不用收了。 哦， 是这样一个状态，它一定是一个个性化的分级的这么一个状态的， 就是它的增值部分收税，实际上 对增值部分收税。 嗯， 所以这样的一个税制改革呢，其实大家会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概念。为什么呢？这慢慢的会把一些老旧的房子呀，被迫上市进行二次交易，促进国家房地产的流动性以及资金的流动性。 怎么讲被迫呢？ 因为它要交高的税率嘛，很高的税率。比如说很多老人买了10万块钱一套房， 嗯， 那我评估值200万，我这190万我都要收税，而且每年都要交。 嗯， 我肯定觉得承受不起。那怎么办呢？那我只有把这个房子卖了，卖了之后我再去买个新的。 嗯， 这样我就可以不用交税了呀。 哦， 对吧？那我比如说卖了200万， 嗯， 那我拿着200万，我再贷个款买一个新的，这样它评估值和原值基本就差没了， 嗯， 就可以不用交税了， 嗯， 所以这也是促进资金一个流动性的一个很好的表现。 而这套旧房子因为上市之后的它的这个值也很高了，再买的人也不用交很高的税，因为它买的时候就很贵了。 是的，是的，所以这就是一个资金总量的一个流动性的交易。 嗯，说到这个房地产税呢，我们知道国外也有一些国家是收这个房地产税的， 嗯， 比如像美国、新加坡、日本、韩国、德国等等。但是各个国家它在税收的形式啊、课税的对象、税率的设计等等这些方面是不一样的。 嗯， 尤其是咱们国家还有一个房屋产权70年， 嗯， 这个可能跟其他的国家也不太一样。所以如果咱们国家收这个房地产税的话，我们怎么来借鉴国外他们的一些做法呢？扬长避短。 首先啊，就是纠正一个问题啊，是这样，土地年限是70年，但是房屋年限是永久的。 啊， 这个需要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区分。 嗯， 就是咱们的房屋买了那就是咱们的， 嗯， 永久的，只不过土地的使用年限是住宅是70年， 嗯， 那么办公呢是50年，比如说像综合啦或者说是这种商业呢是40年， 嗯， 有这么几种产权的区分。 所以说现在其实也有，就是说如果是住宅用地的话，嗯，国家不是也说了吗，如果没有大的变化的话可以往下续， 对，无限续期， 嗯， 这是国家尤其是今年啊提到过这么一个政策。 对， 那一旦是变成这种比如说类似于无限续期或者永久性的产权的这种形式的话，那房地产税一定是应运而出的。 嗯， 所以大家也不要心存侥幸，这个税种是一定会出来的，而且会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因为这个概念呢已经提了10几年了， 嗯， 包括到现在马上要进入人大的这个听证阶段， 嗯， 听证之后呢就开始立法，立法之后呢再进行征求意见，征求意见之后呢就开始实施， 嗯， 这是一个过程，但是我感觉应该会很快了。 嗯， 所以说希望大家现在一定要把自己的资产做一个整合，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嗯，那么我们刚才说了，国外他们也实际上征收这种房地产税， 嗯， 比如说您了解的，咱们现在在征求意见过程当中，嗯，有借鉴一些什么其他国家好的经验和做法吗？ 有征求过， 嗯， 比如说你像美国，他每年就是有一个房地产税的一个征收， 嗯， 但是它税费非常低。比如说你像我在美国的房子，我记得一年也就美金合下来啊，可能8000-9000块钱的样子， 嗯， 这还算比较大的 house 了。一些小国家，它的房地产税更低，它只是一个就是对于国民税收的一个调节的作用，而且在美国，你在别的国家也一样的呀。 嗯， 比如说我在工作上，我的这个工资我交了一部分税，我就可以去抵扣房地产税。 嗯， 甚至我的消费，你在美国消费的时候，你会发现每个超市都会给打一张小条， 嗯， 小条上会写着前半部分是商品的价格， 嗯， 后半部分是税费。 现在咱们开有一些发票不也是税跟那个价格是分开的吗？ 嗯，是，那是因为咱们要发票。 对对。 但美国呢是所有的地方呢都会体现得非常清楚，甚至说收据上都会体现出来。 嗯， 所以说这就是非常明了的，那我就可以拿这一部分的税费去抵扣我的房地产税。 嗯， 那么我们国家一定也是一样的。 嗯， 所以大家不要过于担心。 其他国家比如他们这种抵扣的方式，其实咱们也在借鉴的过程当中哈。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其实这些年来呢，征收房地产税一直是被认为是悬在楼市头上的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 嗯，是， 随时都有可能落下来， 嗯， 但是始终呢也没有落哈， 是。 但是听您刚才一说呢，看来这个落下来是早晚的事儿， 嗯， 所以呢，房地产税其实现在是不是已经是做好了 出台的准备了呢？但是实际上做准备这个过程好像也讲了很多年了。 是啊，从2008年开始，这个消息啊就开始变得特别的流行了，大家都知道啊，我们要征收房地产税了。 嗯， 2008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在跟朋友在聊天的时候，我也说过，我说房地产税可能还得有一段时间才能征收。 哦， 但是到现在了，仍然如果让我跟朋友说一句话的话，那很简单，就是房地产税快要征收了。 嗯， 但是具体什么时候，我估计啊，可能3年、5年这么一个阶段。 嗯， 但是这个政策储备政策已经储备好了。 比如说哪些政策？ 就好像比如说我们所谓的用评估值减原值去收费， 嗯 啊，然后去抵扣一部分的，哪怕是遗产税， 嗯， 记得咱们去年非常流行的一段，说是我们要征收遗产税了， 对 对吧？哪怕用遗产税去抵扣， 嗯， 都是很有可能的。 嗯， 所以这些政策都是慢慢的在进入我们的这个老百姓的这个视野当中， 嗯， 这肯定是没有问题。但是前期呢，我们就说在做好房地产税落地的准备之前，那我们大家一定要多去让自己的资产做一个流动， 嗯 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状态了。 对， 嗯， 另外刚才说了房地产税它这个条件是否成熟，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房地产信息的联网。 嗯， 因为比如说一套房、两套房、三套房，它征收税率是不一样的，而国家现在在这种信息的这个联通方面也正在加快这个步伐哈。 嗯，其实啊已经联网了， 已经联网了 啊。比如说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的房产 啊， 通过住建部的系统都可以看得到了 啊。 哎，所以说只是一个迟早向外公布的事情。 嗯， 所以说大家去买房子的时候，我建议呢，就是如果是这个房子是用来住的， 嗯， 那一定还是要去买的。 嗯， 其实房地产税只不过是一个调节房价的手段而已。 嗯， 就这么简单。就像我们前几期节目说过的，就是房价啊，如果让我画一条线的话，横坐标时间、纵坐标价格一定是一条斜率为一的一条斜线， 嗯， 一定是会往上涨的，只不过围绕这个斜线会有一个曲线的一个波动，那这个波动呢就是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比如说如果经济不景气的时候，我可以用去库存的政策，我可以用4万亿的政策去刺激房地产，但如果是经济慢慢的变得好起来了，那我可以用限购、限售、限贷这样的政策去打压一下房地产。一样的，那如果下一次房地产经济又好起来之后，那我们国家一样可以用房地产税这样一个税种去调节房地产。 嗯， 所以这只是一个国家宏观调控的工具而已， 嗯， 大家不必要去过于担心。 嗯， 该买房买房，该去到哪儿住，想要去哪儿换房都没有问题。 对，啊，尤其您刚才说的，就是如果是自己住的话，其实什么时候都是合适的。 嗯，是的，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 是，那么现阶段呢，我们一直说房地产税出台的这个时机快要成熟了，还没有成熟。那么现在最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 其实最亟待解决问题呢有几个方面啊。从宏观角度来看， 嗯， 就是老百姓对于整个的房地产税现在还没有一个特别适应的一个阶段，就大家现在都在讨论到底房地产税怎样征收。 嗯， 甚至说因为毕竟我们国家房地产体量过于庞大，因为毕竟人口特别多，人口基数大， 嗯， 再加上我们国土面积呢虽然说是960万平方公里，但是真正的平原地带可供开发利用的土地非常的少，所以造成了看我们大家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到美国之后会发现都是一些低矮的小平层。 嗯， 我们叫它叫 bungalow， 什么意思啊？就是平房或者说小别墅，有的是大 house， 嗯， 等等的一些。那这些呢统称为叫 bungalow。我原来我记得教课的时候，我说 bungalow 什么意思？就是半个楼嘛，没盖成，就平房 的 意思。对，没盖成。但是我们国家呢，动不动就看到很多都是高楼大厦， 嗯， 甚至说我们的长安街两旁都是高楼林立的，所以这种感觉呢，和美国就完全不同了。这也是正说明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国家可开发利用的国土面积过于少了， 嗯， 所以才造成了很多人都住在高楼上，住在公寓上，或者 apartment 等等的一些，甚至有些人住在一些商住两用的房里面。这个现象呢，主要是一个宏观经济的一个影响作用，这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没有落地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国家，尤其现在居民现在这个收入水平，甚至说之前的一些别的税收还没有完全的成型。比如说，你像我们现在正在调，刚刚调完了个税， 嗯， 包括之前的营改增，那一定是在别的税收税种都调节完了之后， 嗯， 才会去最终落地房地产税这样一个概念。 为什么呢？ 因为整个的房地产税是要抵扣后面的税种的， 哦， 啊，所以后面的税种一定是先落实。 所以你要先把那些完善了之后，最后才是来抵扣这个房地产税，啊， 对，是这样的。 嗯， 所以说可能会一点一点的，一步一步的来。所以如果遇到以后在国家出现这种税制改革的消息，大家一定要引起重视。 嗯， 那这些税制改革其实都是为以后的房地产税做铺垫的。 嗯，那么 么其实呢，说到这个房地产税呢，大家之所以会这么关注，谈论这么多，肯定还是担忧说这个房地产税出台嘛，会对于这个房价会有抑制作用， 嗯， 是吧？ 对。 已经买了房的人呢，当然是不希望这个房价被打压的过低，那没有买房人当然是希望通过这个房地产税的调节能够让自己买到这个便宜实惠的房子哈。那么到底房地产税它的这个出台和征收会不会影响房价呢？您觉得 啊？那肯定，非常肯定的说，房地产税不会降房价，因为房地产税只是对房价的一个细微的调节作用。 嗯， 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大家觉得房价过于高了，那我出台一下房地产税调节一下房价，但是还是会涨上去的。所以你会发现任何一个国家，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说泰国，这些国家你放长的时间看，它都是一直往上涨的一个过程。 但是不是也说很多国家因为征收这个房地产税，所以能让房价保持在一个比较平稳的态势？ 哎，是， 是吧？ 这就叫做什么呀，就是缓慢增长。所以说为什么说其实房地产是抵抗通货膨胀最好的手段呢？就在于这儿，就是它只是比通货膨胀高一点点而已。不会像原来一样，像我们国家2009年2010年或者说上一波一下子涨了一倍或者涨了50%，不会再出现这种现象，而是每年一点一点的涨。其实这样的涨起来才是最稳固的，而且是发展更为长久的一种方式。 说清政策，说破骗局，说开云雾，不再迷茫。城市文化范儿周末特别节目《杜帅开说》，欢迎继续收听。 那么其实对于一些本身收入不太高的朋友来说呢，他们会感觉现在这个税收负担已经是有压力了，那么如果再征收房地产税的话，压力可能会更大一些。 是啊， 所以您觉得征收房地产税会对什么样的人影响最大呢？ 其实我觉得呀，我们所有人都是平等的，都是统一的，那么一旦征收的话，所有人肯定都是免不了这样的一个税收的。 有房子的人都会有压力。 对，有房，甚至说没有房子的人 啊， 比如说很多人觉得啊，没房子赶紧出台房产税吧，让那些有房子的人赶紧去交重税 啊， 这样我们 就房价就跌下来了。 对，房价就跌下来，我们就便宜了。所以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尤其是没房子这些人，其实房地产税最终转嫁也会转嫁在他们的身上。比如说房地产税一旦征收，我的租金可能就会有所提高。这时候那么我们在租房的时候一定也会变贵啊，哪怕贵个一两百我都觉得很不舒服，对不对？一样的。所以说大家一定是去合理理性的去看待这样一个房地产税征收的状况。甚至说如果是真的下来的话，我们所谓的达摩克里斯之剑真正的有一天落地的话，也不会对房价造成过多过大的影响，而仅仅是一种对于我们自己普通的税收或者税制一个简单的改革调节作用而已。那么宗旨只有一个，很简单，就是一定是税负是越来越少的，这也是我们国家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和宗旨。 那您觉得会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有什么大的影响吗？ 我觉得至少来说，短期来看啊，尤其是比如说，如果是这个房地产税真正的下来，一些不明就里的人可能会造成短期的房价的波动，就是我们所谓的下挫。但是如果大家一旦缓过劲儿来，或者我们北京话说缓过房来，那么一下子房价还是会进行一个缓慢上升的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说对于房地产税的征收，大家要有一个理性的态度。 是的。 什么样理性的态度？就像刚才杜帅所说的，不管它征收与否，其实总的来说是为了降低税负的。 是的。 但是在某一个阶段它会有一些影响。 是因为毕竟大家都一直在说这件事情嘛，而且大家都比较恐惧这件事情。记得原来听过一个笑话，一个老爷子呢住在楼下，上面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每天呢小伙子是蹦一只鞋，因为他回去比较晚嘛，老爷子睡着了 就累了，然后一只鞋踢在地上， 对，另一只鞋碰又到地上。后来这老爷子忍不住了，说小伙子你不要再这样了。小伙子呢第二天回去之后忘了这件事了，哗，一只鞋落地了。落地了之后忽然想，哎呦对了，老爷子说了不允许再这样了，我一定要理解老爷子，所以第二只鞋呢就轻轻地放到了地上。但这件事呢让老爷子一宿没睡着， 等着他的另一只鞋 对啊，说什么时候这只鞋才能落下 所以对于我们普通的老百姓来说，其实不必有过多的担忧。 是，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该吃吃，该睡睡，该买房买房，该用房用房，这是最好的一个状态。不要去太多的去担心一些未来可能或者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看一些哲学的书，这个书上也写着说很多人都在担心未来发生的事情，其实是过于担心了。只要活在当下，活好每一天就是最好的， 保持一个理性的平衡的心态， 是的， 自己才开心。 好，那么今天我们的杜帅开车就到这里了。明天我们要继续关注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经济和投资话题。明天我们要跟大家说一说新能源汽车现在买是不是一个好选择，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嗯，好， 好的。那么杜帅跟我们说一下，有一个公众号也能看到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节目的内容，是吧？ 是的，是的。 嗯， 请大家关注杜帅开说，杜是杜甫的杜，帅是元帅的帅，杜帅开说，欢迎大家关注。 好，杜帅开说，明天继续聊。 我有一所大房子，有很大的落地窗户，阳光洒在地板上，也温暖了我的被子。 真的是放大招了，新朋友老朋友，无论是看中瑞麟羊奶的新鲜醇香营养高来增强体质的，还是看中本次优惠力度大到令人咂舌必须要下手的，都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进入秋冬之后，温温的羊奶喝下肚太舒服了，99元一盒，喝半个月，本套餐三盒，连喝45天，您的坚持身体看得见。 是的，肠胃舒坦，睡眠舒坦，身子骨更舒坦。肠胃舒坦，睡眠舒坦，身子骨更舒坦。羊奶妙不可言，您对健康的坚持守护值得点赞。 嗯， 当然了，同时也要提醒各位，今天订购三盒，不光是羊奶您喝45天一个半月， 嗯， 免费送您的大礼包也真的是拿到手软。 嗯， 内含15件商品，个个都是家庭必备。线上好多朋友都已经拨打进了4007106108，4007106108在发表感言了。 嗯，好，6698的张女士特别提到啊，礼包里的煮蛋器，说有这东西啊，煮的鸡蛋又快又好，还不会破壳。还有喜欢这个放大镜款的指甲刀的，你看52910037的朋友都是特地买给家里的老人的，说这东西啊